一名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话，弹劾聆讯愚蠢，只会为国内情况火上加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隔离后应该如何谈恋爱？ 无意伴侣是你，是你吧？能陪伴我孤独冲锋可吧？藉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吧？无意地说着说着说话，愉快冲击。 隔离，我哋好多嘢咧都转战网上嘅。Jace 嘅新作品就系讲，连认识朋友或者找寻另一半都可能要靠网络数据嘅安排。但系咁样嘅关系又应该点样维系？点样面对呢？作曲林家谦、冯汉铭，填词钟雪，编曲 Hers， 监制冯汉铭。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陈海永《虚拟人与我》。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有几天冇同大家喺呢度见面啦吓。逢星期一至四嘅时候咧，又系我有机会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嘅时候啊。咁今日嘅日子咧系2021年1月25号星期一，农历咧就系庚子鼠年12月13日。咁啊越嚟越接近呢个农历新年啦，哪管佢有冇气氛都好啦。大家系喺呢个日子里边去数一数，我哋又啊就迎接新嘅一年，一个新嘅开始啊。喺自己嘅生活里边吓，都或者可以同自己制造好多个嘅第一次。就以每一日嘅朝头早嚟讲，都系一个第一次，系迎接呢个日子喺 一日之计在于晨嘅呢个时候啊。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渗着爱，渗着快乐，渗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味，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电视剧《茶是故乡浓》的主题歌曲，那阵时咧呢套电视剧有《茶是故乡浓》，有《酒是故乡醇》啊之类咁样，好似有两套嘅剧啦。《茶是故乡浓》系肯定嘅，酒嗰个咧好似有另外一套剧，呢个就唔肯定。不过嗰阵时咧呢啲电视剧咧全部都系翻去国内取景，已经见到国内嘅呢个即系风光如画啦，即系一幅图望落去咧，好似真系风光如画，其实就系佢哋现成一啲好靓嘅景。咁如果系有啲人咧，就系有闲嘅，似以前啊吓，系利用星期五六日啦，或者系四天到啦， 去下行下咧，其實都可以見到好多嘅景色。世界咁大，好多地方你可以選擇去。每一個人咧選擇嘅都唔同啊，有啲可能中意好西式嘅，有啲可能中意好農村嘅咁啊。總之係令到自己生活係添上一啲嘅色彩，令到你生活開心嘅咧，你都會做。不過而家呢啲所有計劃咧，都暫時係等呢個疫情過去，希望大家個齊心合力嚇，全世界嘅人、全球嘅人係一個合力嘅合作嘅時候。咁就佢好即係去面对去迎接去迎接咗啦已经去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呢、這个疫情嘅问题能够即係以后可以过呢个安乐少少嘅生活。咁呢个问题嘅解决呢其实你都係令到自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花好多心思我哋点样做呢好多个方法啊有即係无穷嘅方法 ,A 方法 ,B 方法 ,C 方法。这个不得又试一下那个不得又试一下。就好像我们自己缩影看自己的人生路的时候有时都会遇着一些好即是卡住自己的沙沙石石我们怎样可以去跨过这个的难关呢都有一天的其实回望自己都面对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日都是在岁月过去的时候过去了你或者又不记得是啊是啊那时去的日子都挺艰难除非个日子是甚艰难呢你就会很记得深刻那个的那段的阶段但是平时有一点点的困难呢都应该忘记了如果这么多都摆在心里面呢可能你会砸住自己很重很辛苦啊。每天都是一个新开始。有很多人的人生的哲学就是是啊这么多的困难不紧要知道就得咯。瞓醒一觉呢我又可以重新开始。困难的东西不记得的啦只是知道努力。早晨啊星期一的清晨接近5:16。室外气温是17度。今天最高温度大概21至17至21。这个都是我个人的理想的温度。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遗弃的感觉牵扯。不听不触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Yeah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在这个晨曦的时分啱听的歌。第一首呢就之前是学友和魏娴的接近。而刚刚我们听的呢就是林忆莲的破晓。破晓时分即是差不多去到天即是临天光啦。我们见到由漆黑呢一路转到去有这个阳光的时候开展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五点搭四。今日天气方面呢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日是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的时候早上相当清凉。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现在是17度，湿度76%。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祝福呢是在一些很喜庆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日子啊，你好想对方怎样啊，就送上一些祝福啊。希望你的祝福呢都能够真是如愿啊。这个情况呢就在就来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 许下好多愿望，买啲挥春翻嚟年嘅时候，都系自己心中所想，句句都好意头噶。早晨啊，就五分钟到到五点半会有新闻报道噶。 沙中旁，常于路茫茫，常于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眼，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深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 沙中旁，常愿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离从不似旁， 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 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行的启示。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区域的限制与检测行动，受限区域在凌晨三点半左右解封。政府表示，得到居民、相关部门和检测承办商同心协力，行动提早在今日凌晨零时结束，俾市民有充分嘅时间准备喺朝早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翻工做嘢。多谢受检人士嘅支持同体谅，希望短暂嘅不便能够彻底截断区内传播链。政府话喺宣告生效期间，大约7000名居民接受检测，至今发现13宗确诊，确诊者或者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送往隔离或者医院治理。今次行动动员超过3000人，包括1600名纪律部队人员。政府本住以人为本的态度，为受检人士提供多种食物，包括6500个食物包、内含即食面、意大利粉、罐头食品等，亦都安排50几名能够讲尼泊尔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人员协助少数族裔人士。国际消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突破2500万宗，超过417500名患者死亡。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多确诊和死亡个案的国家，确诊病例最多的是加州，超过314万人染病，其次是德州的超过224万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总统拜登的目标是在上任100日内为民众接种1亿剂疫苗，而不是1亿人，因此实际上可能有大约6700万名美国人受保护。福奇说，虽然美国近期每日可以为大约100万人接种疫苗，但是要达至目标仍然有困难，因为难以在医院或者护老院外为民众接种。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和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分别有民众抗议政府因应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措施，期间和警方冲突。在阿姆斯特丹，示威者无视禁止集会的命令，在一个广场附近聚集，警方出动水炮、骑警和警犬驱散，并拘捕超过100名涉嫌向警员掟石和烟花的人。埃因霍温亦有几百人上街，警方以水炮和催泪弹驱散，最少30人被捕。荷兰星期六起实施宵禁以遏止疫情，警方说有25人涉嫌违反宵禁令被捕，超过3500人被发出告票。在中部一条渔村，有年轻人焚烧病毒检测设施抗议宵禁令。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誓言会要求药厂履行和欧盟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达成的合约，但是承认目前难以实现在夏季完结之前为欧盟70%成年人接种疫苗的计划。继辉瑞和 BioNTech 之后，英国阿斯利康药厂日前亦宣布要暂时减少供应给欧盟的疫苗数量，引起欧盟成员国不满。米歇尔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欧盟官员上星期已经在和辉瑞的会议上面将拳头摆在台面，以确保延误在未来一星期完结。欧盟已经签署6份疫苗供应合约，预计会获得超过20亿剂疫苗，但是目前只有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的疫苗获准使用。欧洲药品管理局预计今个星期五审查英国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一个新嘅希望嘅开始，亦都系好多嘢当由零开始，日日都可以一路累积做一啲你想做嘅嘢，日子就系咁一点一滴咁累积翻嚟，你去到做到一定嘅成就又好，或者可能攞埋好多好多嘅跌跌碰碰嘅一啲经验都好，都系另一个嘅过程。人生咧一定系会系咁样，有啲时候好顺，有啲时候。又系即棘住晒咁样系嘛？但系呢个咧就系人生，人生系充满好多嘅喜怒哀乐啊！咁系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嘅时候。呢个一一咧都系你要尝过嘅时候咧，知道咗嗰种嘅味道啊！咁如果你一啲都冇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系即系空框框啊，冇任何一啲嘅经验，冇一啲嘢同人分享。今日嘅日子咧，一月廿五号，农历咧就系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啊，又开始我哋清晨爽利，一个星期有六天嘅，星期一至四咧就系、是。我负责啦，星期五六咧就佩佩啦，咁都系喺呢个朝头早五点新闻之后，去到六点半钟，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过喺香港地咧，任何时间都有工作又休息嘅时候。在通宵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做得很就很勤力，一路即越做越勇啊。现在五点三十九分，早晨。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行舟人世相聚，无畏甘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 獅子山下精神，香港精神，香港人其实很勤力很勤劳，以一个家为计的时候，可能家中各人大家都沉即同心合力去做好一个家，建设一个美好的家，你都感觉到很开心，是吗？整体上我们都需要群体生活，群体的合作，香港大家都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在回望的时候都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獅子山下真的很代表了我们香港的精神。过往嗰两日咧，喺呢个即系佐敦区嗰度咧，就可能系即系受影响啊，所谓受影响嘅市民，佢哋要检测嘅时候，其实咧都系即系为佢哋好嘅。但系喺当中咧，梗会有话造成不便啦咁。但系当你去谂一谂深一层嘅时候，嗰个不便系都系为自己大前提嘅健康着想咧，都系应该有一种合作嘅精神啊。咁而家咧，终于咧就都好快快脆脆咧搞掂啦。咁运输署宣布咧就系较早前，因为呢个佐敦嘅受限区域嘅而实施嘅一啲嘅临时交通同埋嘅呢个运输嘅安排咧，都已经结束咗噶啦。咁上海街嘅相关嘅路段咧，都重新开放通车。北海街、西贡街、宁波街、新田地街同埋庙街嘅相关路段咧，都陆续系重新开放通车。咁运输署话咧，喺相关嘅巴士路线，包括咗有九巴嘅36B、46、203E、260X、268B、269B 号线，同埋城巴 E21X 路线，以及九龙区嘅专线小巴路线，包括3号、74、74S 嘅号线咧，都会喺上昼头班车咧系恢复行走原有嘅路线。封闭嘅道路内嘅公共小巴站、的士上落客站、停车场同埋停车场位咧，亦都会重开嘅。咁喺呢个嘅即系完成咗佐敦嘅受限区域嘅限制同埋检测嘅行动咧，咁受限区域咧喺凌晨3:30左右嘅时候咧，已经系解封咗噶啦。咁政府话都得到呢个居民啊、相关嘅部门啊同埋检测承办商嘅同心合力咧，行动咧都系提早咗咧，喺今日凌晨零时系结束嘅。咁市民大众咧都有充分嘅时间咧准备翻啦。朝头早我哋恢复精神，翻工咁样吓。咁亦多谢佢哋嘅体谅。咁喺呢个即系其实政府宣告生效期间咧，大概有7000名嘅居民咧系接受呢个检测嘅。咁而至今咧都快脆啦，发现到咧有13宗嘅确诊，确诊者或者系密切接触者都被送往咗去隔离啊，或者系医院治理。而今次嘅行动动员超过3000人。包括咗有1600名嘅纪律部队嘅人员啦，咁政府咧系本住以人为本嘅态度咧，系为受检人士提供好多种嘅食物。有听新闻报道都报咗啦吓，6500个嘅食物包，里边有啲即食面啊、意大利粉啊、罐头食品啊，咁亦都安排50几个能够系讲尼泊尔语啊，系其他啲嘅即系少数民族嗰啲语言嘅朋友咧，都协助佢哋去沟通嘅。 大家可能在你们的手机里面都有朋友传送的食物，哇都真的很多、哦、自己去买的时候可能都未必那么多，在这两天里面有这些的补给呢其实都不错的了。在这个的情况之下，其实呢说有关的一些的商家呢都是收回成本价，都是尽量希望能够协助这件事件呢是希望做得更好。1月25日星期一朝早， 要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率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 叶丽仪的《今天真的更好》，这些励志的歌曲听多一点，你就潜移默化在你的心里面，就觉得很多事情都要很感恩的心。一天就是可能你遇到的事情，或者在你一世人里面你回望下的时候，总觉得啊，那时我就遇到谁的时候啊，挺好的，他就是给我一个转捩点。当我们人生有一些机会的时候，亦都应该唔可以即系错过，要好好嘅把握啦，即系将佢做得更好。咁我谂每一个人嘅际遇都会有啲嘅，你总系好似看别人好，诶、哎、佢又好啦，点点点。其实有时回望翻你自己，可能都有好多嘅机会，但系你有冇好好把握咧？咁系嘛？呢啲系喺你人生过到咁上下时嘅点点滴滴咧，你就会谂下，回望嘅时候系咁啊，早知我点点点啦。呢、这个所以就系一啲即系过来人嘅经验，所以年轻嘅一辈咧，有啲时候咧就听下长辈去讲嘅嘢嘅时候咧， 即系细路仔嘅时候都听啦。哎呀，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啊！其实真系噶，即系食多啲嘅时候咧，佢嘅经验咪多过你好多。所以咧，系作为后辈嘅时候咧，当你同长者倾偈嘅时候咧，就唔好嫌佢长气。佢真系好多嘅一啲咁，即系经过嘅嘢咧，系一个经验之谈去同你分享。想继续讲。等我是不是可以过了少少的痰上颈的声音先我继续下看看可不可以。我想昨天我就遇即是跟我的好朋友不是遇到是当年都是即是当然是会遇到啦之后呢就其实是一路成为好朋友但是又不是说成日往来的好朋友其实很多就在心中的。那你觉得是那个是你的值得交的朋友呢你就当再见面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什么的开场白啊风花雪月一入就可以到题那些就是你的好朋友。跟他谈的时候呢说哎朝头早呢他们都很早去晨运的、哦。晨运的时候原来真的很多人听清晨爽你的、哦。咁即当然我知道不是我朋友他话给我听好像 是捧我场感而都是一些真心说话。即是朝头早真的很多人呢一路晨运的时候就去听住啦咁我就话咦是不是听住手机呢咁唔系系带住收音机去听的。真的仍然很多人呢是用即是用一个收音机去听那个真实那种感觉。真实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收音机呢你真的即场听到的。如果呢是用手机去听呢是慢大概50秒到的时间的。咁不过唔紧要你始终都系听到。咁佢哋系朝早呢就系喺晨运嘅当中呢都要有啲音乐啊有啲资讯去陪伴下嘅。咁所以听歌呢就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咁嗰班呢当然晨运嘅朋友呢都系或者系上咗年纪啊或者退咗休嘅朋友呢喜欢听返好多个旧歌嘅。咁所以呢喺我呢个节目里面呢我通常都会揀啲所谓旧歌呢其实都系大家熟悉嘅喺八九十年代嘅时候。谭咏麟啊梅艳芳张国荣呢啲喺而家嚟讲就会旧。但係呢就係、是、好多首歌都系即係回味无穷好甘。嗰段时间乐坛发展嘅时候即係百花齐放好多好歌听。咁我朋友就有想听呢一首咁啊呢一首歌。呢首歌都系当年王杰呢都系好红嘅时候嘅其中一首。咁啊，我朋友中意听啦，呢、這个唔系话乜嘢，即系都系播歌一首啫吓。咁好多听众朋友好想听嘅时候咧，我都会尽量系如你哋所愿嘅。而佢哋多数嘅焦点咧，都系听一啲好听嘅歌曲，都系有意思嘅歌曲。王杰当年呢一首歌都唱到街知巷闻，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的这首歌呢是点俾我朋友 Ada 听的，他很想听这首旧的歌曲。咁喺佢度我都要攞啲嘅资讯嘅，我都好想知道个节目啲人鍾意听系点解呢，系点样鍾意嘅程度呢，都同佢攞咗好多资料。咁其中一啲呢佢就话系呀，啲人呢原来听收音机呢听歌呢当然好重要啦，又鍾意听一啲嘅旧嘅歌啦，听到好嘅歌呢就真系系揸住咗收音机真系听得清楚。想去欣赏嗰只歌，如果只歌唔系自己系咁中意咧，就会摆低喺地下先，继续坐喺度同啲人倾偈咁嘅样，呢啲系即系反应。咁所以听歌嘅口味咧就各有不同，不过都系支持呢个节目，朝朝系忠实听众，多谢你哋啊！而家时间咧仲有大概三分钟到六点钟。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每日一朝头早起身，你估我会做啲咩呢？一落床之后呢，我首先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起身嘅时候原来成个人都硬下㗎喎。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呢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飲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就使到自己好似完全系精神过嚟㗎喇。咁然之后先开始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㗎。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室外温度十七度，今日最高21度啊！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虹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的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晨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星之自美。 喂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朋友又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听完六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今日呢一个日子咧，就系2021年1月25号，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13日星期一。咁啊，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就系大致系天晴啦。咁早上咧就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嘅时候咧，早上都相当清凉噶。咁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咧就系属于高嘅。星期一嘅天气同埋至到星期三暂时睇咧都系差不多。今日最低就17至22啦，听日后日咧就16至21度，而喺星期四咧就都系一样16至22。礼拜五六咧就低翻少少啦吓，留意啦。星期五六咧就14至18度之间嘅。咁而家嘅温度咧就17。相对湿度咧就系79%啊，一间咧就会中字光出现啦。咁喺中字光之前咧，我都将我哋拍咗条片咧，就放咗去钱佩兴专业啊，你揾到清晨爽利嗰度咧就系啦。咁啊，每一次咧就出啲新片嘅时候咧，都多谢一啲听众朋友嘅支持吓，好多嘅赞好。咁而喺嗰度咧就主要咧就做一啲预告啊，我哋将会咧就有啲咩讲，卖个关子啊咁。咁啊，今日咧。这个时候了，我们你一路收听呢就会知道答案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5号呢个朝头早星期一嘅时间，喺钱佩兴嘅身边咧就系钟志光嘅钟仔。早晨啊，钟仔。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钱。 眨下眼又嚟到一月份嘅最后一集啦。 系咯，时间几快过啊。 系咯，咁啊，跟住咧就嚟紧啊过年啦。过年嘅时候都要过咗年先再同你相见啦吓。 系啊，要3月份先再同大家倾偈啦。 冇错，咁啊都系要预祝定啦，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咁计啦，大家最紧要咧系牛年咧就好似牛咁。精精神神，生生猛猛， 系做人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我哋日子充实，健康充实，开心吓。 冇错冇错。 咁啊，充实嘅当中咧就系靠你每一日咧都要学好多嘢听翻嚟。 咁又唔系 都系噶，其实 大家倾下偈啫。 咁啊就如果开心嘅都系倾下偈，听下嘢啦吓。咁我哋喺呢一度咧就系好多时啊透过一啲嘅听下古文啊或者啲成语故事咧就再知多啲嘅。咁啊今日钟仔就话同我哋讲一个成语故事吓。 系啊，我今日要同大家讲咧，上次都介绍过。啦嚇，貴澤掛劍啊！ 貴澤係一個人嚟 嘅 嚇， 貴澤係一個人嚟嘅。呢個成語故事咧，個典故咧就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咧，《史記》有記載嘅。咁佢主要咧，即係貴澤咧就係一個吳人啦嚇。咁佢就將一把劍咧，就係掛咗喺一個人嘅重或者墳墓旁邊有棵樹嘅。係。咁點解咁特別要掛喺度，而唔係俾嗰個人咧？咁呢個咧就真係一個故事要同大家交代一下。 咁啊，聽下呢個故仔先嚇。 嗱，貴澤咧就係吳王嘅仔啦嚇。咁其實咧佢就姓姬嘅。咁啊，姬咧就係一個大姓嚟噶，喺當時中國，因為係周朝嘅國姓嚟噶。咁一路係即係分封啊，封建啊嘛，分封咗唔同嘅地方啦。佢當時咧就係代表吳國啦嚇。咁佢係太子。咁佢出使，即係當時咧都好興咧，就係派佢哋去出使。出使者啊咧，即係等於親善訪問，即係你睇而家好多英女王，當然而家少去啦嚇。咁以前我記得英女王都嚟過香港，親善訪問啦。咁佢咧就經過咗隋國， 咁去到隋国咧，咁啊隋国国君咧就睇到佢有把剑啊，咁啊当时咧即系个名士咧，梗系有把佩剑，好靓嘅吓，咁咧觉得哇呢把剑好靓，个心入边咧系好欢喜。不过咁啊吴国咧亦都擅产呢个剑嘅，咁佢觉得咧呢一把剑咧一定系即系好贵重，同埋吴国嘅宝物。咁佢唔好意思咧，系问佢攞，咁好有礼貌啦。咁但系又奇怪，咁啊呢个贵泽咧又心领神会，咁啊知道咧佢好中意呢把剑。咁但系当时碍于咧，因为佢仲要去其他国家咧系作亲善访问，咁呢个咧就是一个身份嘅象征啊嘛。啊，佢把剑咧就唔可以俾佢嘅，咁又仲要有把佩剑啊嘛。咁佢当时嘅心谂啦，唔紧要，你咁中意呢把剑啊。我去完出事，我俾你吓，即系话咧系啊，慧眼识英雄，英雄就识宝剑啦吓。你知道我呢把剑好嘢，我咧就同你心领神会，我将把剑送俾你，冇问题。 系， 不过等我用完先。咁啊，真系咁啊，佢去完其他地方出事咧，就翻翻嚟咧，去到喺个隋国咧，就想将把剑啊送俾阿隋军。咁但系竟然隋军去咗世，吓 咁啱嘅， 系啊，咁点啊？把剑点啊？但咧，佢話因為佢要送俾呢個隋國國君嘛，咁所以佢就送俾佢嘅繼任人，佢個仔，即係隋國國君嘅仔。咁但係咧，佢嘅侍從啊，即係側邊嘅人咧，就話：喂，唔係喎，阿吳公子，呢把劍咧係我哋國家嘅寶物，唔可以送俾人嘅。咁貴澤點答佢咧？佢話：我唔係咧要送俾佢，而係話我係應承咗。俾佢呢个应承咧，最重要就唔系话我系喺佢面前应承，而系我心里边咧已经应承咗啦。 因为当时佢心知道阿徐军系中意佢呢把剑啊嘛。 系啊，系啊，所以佢话咧，其实咧，我当时心已经答应俾佢啊。如果我而家唔俾把剑佢咧，我系欺骗咗自己嘅良心，系我自己即系心唔安啊。系我哋呢个月个主题成日讲心安。 佢应承咗自己要守诺言 系 嘛？ 系啊，即系呢个系啦，佢要守诺言嘛。即系以喺吴公子个讲法就话，我唔送出呢把剑俾佢咧，我自己咧系个心唔安乐，我讲得出就要做。虽然知道呢把系宝剑，系我哋国家咧系一个宝物嚟嘅，咁但系其实我应承咗噶啦。呢、這个应承其实最重要咧，我唔喺佢面前应承，我系自我作出一个承诺，即系能够咧系达成自己嘅承诺，呢个好重要。 尤其是对方去咗世，可能都想圆对方嘅一个美梦啊，即系当时嗰个梦想啊，会唔会啦？嗬？ 系啊，直情系啦。嗱，近下咧故事仲有咁发展，咁咧佢就将把剑咧送俾呢个隋国国君嘅继位人啦。咁但系继位人讲咩啊？佢话先君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接受宝剑啊！即系话我爸爸咧过咗身，但系佢嘅遗言当中咧冇话过你会送把剑俾佢，所以我唔够胆。攞你把剑啊！ 咁佢又讲得啱喎， 系啊，又好啊，即系你睇到佢哋真系做嘢好有层次啊。 系啊， 咁点咧？嗱，我啊想送把剑俾佢， 我又唔敢收。 想送就我可以送啦，但系收个人应该收嘅人又唔收， 系 咁点处理啊？你教佢啦，如果系你，你会点处理啊？ 佢都要谂一个方法要送我出去，都话咗要送噶啦嘛， 系嘛？啊，真系啊，佢真系谂到个方法系咩咧？咁结果咧，佢去佢个坟墓面前咧，我哋讲嘅佢个重树啊，重字咧，嗱，重字咧，其实咧系大家知道系阴宅嚟嘅，咁但系呢个阴宅咧，通常我哋讲得叫重咧，就会系一啲比较富贵嘅人家。個墓地比較大嘅，咁同埋咧入邊咧係設置係好豐富嘅。嗱，譬如你睇個字形咧，個重字咧其實嗱，我哋寫個加字咧咪一點嚇，我哋叫做冧公頭咧個加字一點，其實嗰個點咧就係寓意一個煙通啊，啲屋企嘅煙通。咁但係個重字咧，你會睇到咧重字就係嗰個冧公頭咧就冇咗一點嘅，係嘛？咁即係話咧。呢、這個住嘅地方係冇煙通嘅，咁即係會佢話咧係一個陰宅。 係啊，啱喎，咁樣形容嚇。 咁而下低咧就會即係如果我哋一家字咧就有個團字噶嘛，即係豬啊，即係等於豬。即係個屋企入邊咧係有隻豬嘅。咁但係咧你會留意個重字咧就係喺個團字嗰度咧，喺團字嘅另外一邊咧就一畫咧係打岔咗，一畫斜插落嚟嘅。咁叫重字。咁呢個寓意就係呢只豬咧。就是用嚟陪葬嘅，好似俾人咧用條繩綁住嘅，咁呢個咧就個即係嗰個字義拆開咗可以咁睇，咁所以呢個重咧就係一個陰宅嚟嘅啦。咁通常咧，因為我講緊重咧就比較大嘅地方啊，佢附近可能有啲樹啊，淨喺個即係墳墓旁邊啦，有啲樹咁樣咧。咁而吳公子咧就阿貴澤咧就去佢個重即係個墳前咧係自祭，自祭完之後咧就將把劍咧係掛咗喺。一棵重樹啊，即係佢嗰個墳墓旁邊嘅一棵樹度，咁就走咗去啦。 咁啊走咗去啦。 咁啊走咗去啦。 嚇。咁有冇人事後攞咗咧？ 啊，咁又唔知啊，説話又冇講到呢度。係啊，咁不過咧之後咧，徐國仁咧知道呢個咁嘅德行啦，即係好感動嘅故事啊嘛，係嘛？好多人覺得啊，個人過身啊，哦咁算啦嚇，咁啊人都死咗咯，啊由佢啦。但佢唔係啊，佢繼續去實踐自己嘅承諾。 嗯、 所以咧當時咧，佢哋有首歌謠啦嚇，歌謠咧就話啊，賢靈貴子係不忘故，脱千金之劍係大憂慕啊，即係話啊呢、這個。吳公子真的好了，對於他們朋友雖然過了身、 嗯、 但他將千金之劍一把這麼重要的劍都能夠是帶給他、 啊、這個好東西是貴澤直情用行動是話給人聽他是一個真的很守諾言的人、 啊、 這個人你絕對信得過、 啊啊啊、所以貴澤掛劍就成為一句成語、 嗯、 但這句成語亦衍生了另外一些差不多有同意義的成語的、 嗯、 譬如有一句成語叫做圓劍空籠啊，籠咧就係土字邊做個龍嗰個啊，咁意思都一樣啦。或者有啲咧將佢倒裝成為劍圓空籠，都係同樣嘅意思嘅。咁即係話咧，即係把劍咧就掛咗喺個空嘅墳墓上邊。咁點解要掛個空嘅墳墓咧？如果大家睇到呢句成語咧，就會意會到咧，哦，原來第一係一個守承諾，對一個過咗身嘅朋友去守承諾。第二就係對過咗身嘅朋友咧，依然咁尊重，依然咧係有個悼念嘅。 啊、 大家都知啦，我哋喺過去嘅一年咧，2020年咧、 嗯， 就有好多朋友係好突然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啊、譬如如果我講足球界咧，阿馬勒當拿係其中一位啦。 係啊，呢、這個都真係啊。 跟住又有咩金童羅斯啦，呢啲好頂級嘅球員啦、 啊， 特別係馬勒當拿嘅迴響係比較大、嗯、 啊。係啊，即係就算我哋即係我嚟講啦嚇，對足球都唔熟悉， 啊、 但係都知道啲足球界嘅名人啦、啊、嚇、嗯，上帝之手就係一路。令好多人都記得嚇，明明係犯規嘅嘢，但係喺佢嚟講，佢做到咧就好似都好好自然咁樣喎。你又好似唔話得佢咁，呢個就佢嘅叻之處啦，係嘛？ 咁所以其實咧，當時佢好突然啦，因為馬拉多納過身啦，咁我就喺社交平台係做咗一條片咧。 係啊，我有睇，有係啊， 我都用上咗呢個劍圓空籠，有恨如何呢個講法， 哦、 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悼念啦。咁、 嗯、 而呢個故事咧。你如果知道個背後故事咧，就會睇到個意義啦。因為呢個重要之處咧，就係我哋唔單止係對在生嘅人守承諾，過咗世嘅人咧，其實你都係要守承諾，唔係話因為個人過咗世就離開咗。咁、 嗯、 當然我頭先講啦，即係2020對我哋嚟講咧，的確係一個傷感嘅一年啊。 嗯， 即係無論喺娛樂圈啊、體育圈啊，都好多朋友咧係好突然間咁離開咗我哋。 咁呢啲人生嗰、那個即係生老病死咧，我哋嚇凡人係冇得去控制， 係係， 亦都係即係阻止唔到。呢啲係即係好自然嘅嘢，咁學似你話齋，我哋就要面對現實咁樣嚇。 係啊，咁人世間嘅嘢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朋友之間咧，成日講笑咁講咧，其實又真嘅咩咧？唉、哎，最緊要。有得飲，有得食，有得玩就玩，呢個係好重要嘅。 冇錯，活在當下咁樣。 係啊，咁但係當然，即係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今個月咧，成日貫穿住咧，好有意思咧，就係講我哋嘅心啊，心安，即係你中意點玩，只要一樣嘢，唔傷害別人，啊，唔傷害別人，其實你真係唔係話任性，你可以點做都得。 啊，咁你提起心安，亦都諗到啦，即係過去。2020年咧就話你話好傷感啊，有啲人過身啦、啊。咁另外就2020另外一個睇法咧，都係傷感嘅咧，就係、是、呢個疫情，令到全世界都停頓咗落嚟。我哋好似真係人類束手無策，即係全世界嘅人都做緊一啲功夫，點樣可以扭轉過嚟？都暫時都仲係一個摸索咁樣嚇。 其實。疫症嚟講咧，喺我呢一代成長呢代咧，就從未經歷過嘅。 嗯， 甚至無大家回想一下，沙士好似話好嚴重。點解我話好似話好嚴重咧？我自己諗翻起都好似唔係好切身啫喎。沙士時候都唔係戴口罩嘅，我記得。 都有嘅。 即有部分人戴，但我覺得沙士嗰陣都唔係話 冇而家咁樣咁緊要啊。 因為同埋嗰個期間好短啊，咁你令到咧個經濟好快復甦。 係。 咁嗱，我親身親自嘅經歷，認識嘅朋友咧。在沙士之後的生意是做大很多倍、 嗯、 特別是零售業因為第一去很多便宜租的店鋪、 哦、因為是不是那時之後就自由行嘛 是的跟著就自由行 是 的令到他們有短時間積聚了很多的財富 都其實那段自由行的時間都令很多人呢、就是、富起來了 是 是的所以你今時今日呢你就看回沙士當時的經歷呢是現在是很低潮、 嗯、 但我只有如果這個低潮一過的時候可能的機會就來了不過最重要就是 你捱得住而家。 冇錯， 最重要 捱 得住 係包括咗經濟同埋你嘅健康。係 啊，事實上，你講得啱啊。而事實上咧，喺而家嘅經濟低迷時候咧，係有啲朋友可能個經濟好吃力啦。咁但係無論吃力都好咧，都要照顧自己嘅健康。 係啊， 因為你冇健康咧，當個市翻翻嚟咧，即係你冇得玩啊。 冇錯， 這個、才是最慘 所以幾時係啦，幾時都係保住自己健康先。咁呢一次嘅疫情咧，其實都係俾到好多人一啲嘅考驗。你見到身邊嘅人咧，可能佢又冇工作啦，冇工作佢又識得去轉變。喂，我點都要做嘢㗎，我都要生存㗎、 啊。 我唔食，我個屋企人我都要食㗎。係 啊。 咁你即係卑躬屈膝又好，或者係能屈能伸都好啦，你都可以轉移你嗰個工種。其實當中可能經過一個好低潮，或者自己好唔開心，但係你能夠有得做。都已經係好嘅， 要 用咁樣嘅 角度去睇咯，要用角度去睇咯。 嗱， 講翻我哋今日啦，咁即係呢個意義咧，大家好清楚咧、 嗯。 我哋其實對一啲故友咧、故人咧，當然係個心咧係好不捨啊，佢離開好不捨。咁但係你要諗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個就係自然現象 嚇。 咁同埋咧好有趣咧，就係講到死生嘅問題咧，係有個好有趣之處就係話。其實我哋大家都未經歷過死亡噶嘛，係 啊， 咁死後世界係點？大家唔知噶，係咪好開心？可能係好開心噶、 嗯， 我哋唔知噶。咁所以咧，既然我哋唔知咧，就不如唔好去諗，不如唔好去擔心。 因為你點諗、啊、你都唔知 道。係啦、啊，你點你解決唔到嘛？ 係啊， 與其係咁咧，不如開開心心咁快活。當然今日嘅主題咧就話，大家都要對友人咧係要重承諾、 嗯， 承諾者也就不單止係現世嘅人，對於一啲過咗生嘅人咧。我哋嘅承諾都係繼續嘅，咁所以當然大家明白，有時有啲親人過身咧，大家好傷感啦嚇，好、嗯、不捨。但係原來咧，我對某個親人咧，我有個承諾話，我以後要努力讀書， 冇錯。 我以後或者我唔再賭錢啦咁樣。 係啊， 呢啲承諾其實要執行噶，係要實行噶，唔、 嗯、 係因為人過咗呢、這個承諾就冇噶啦 嚇。 所以大家記住咧，係貴澤掛劍或者係。袁劍匈奴的故事。 嗯，咁喺處咧就好多謝啊，鐘仔咧即係俾我哋呢啲嗱，我都開竅咗，係因為你咁講咗，我先知道哦，貴澤掛劍係咁解，咁啊以後知啦。 係 係，咁啊唔該曬，多謝你先啦。咁下次咧就三月份咯喎。 係啊係啊，三、啊、月先再見啦。 預祝你新年快樂嚇、啊，又係嗰句身體健康。 大家咁話啦。 OK， 三月見啊， 拜拜。 值千金，刀山去地獄去又何憾？為知心犧牲又何憾？為嬌話甘心否寸心？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足叹魂，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有情有义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陆小凤》的主题歌曲，就是陆小凤郑少秋。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的早上我翻工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嘅， 如果你未结婚嘅，其实每日出门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气，阳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话，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听日就会有阳光啊嘛。同埋有时落完雨之后，个城市会洗得好靓、好干净嘅。阴天又唔怕，因为有时阴阴地咧，又令你谂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紧要识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咁啊，刚刚睇到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生效嘅。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听日翻嚟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崔兆汉博士继续同大家系绘画怡情论养生，讲下啲名人嘅养生之道，亦都俾啲汤水你嘅吓。好啦，咁啊，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区域的限制与检测行动，受限区域在凌晨3:30左右解封。政府表示，得到居民、相关部门和检测承办商同心协力，行动提早在今日凌晨结束，俾市民有充分时间准备在朝早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翻工重做嘢。多谢受检人士的支持和体谅，希望短暂的不便能够彻底截断区内传播链。政府话，在宣告生效期间，大约7000名居民接受检测，至今发现13宗确诊。確診者或者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隔離或者醫院治理。今次行動動員超過3000人，包括1600名紀律部隊人員。政府本住以人為本態度，為受檢人士提供多種食物，包括6500個食物包、內含即食麵、意大利粉、罐頭食品等，亦都安排50多名能夠講尼泊爾語、烏爾都語和印地語的人員協助少數族裔人士。本港昨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其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大约60宗初步确诊。23名新增确诊患者住在油尖旺区，当中11宗来自指定区域，另外有6名确诊患者住在深水埗区，其中4宗来自指定区域。再有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包括安达邨志达楼和太古城宁安阁，以及在深水埗指定区域入面的南昌街84号。之前曾经有撤离行动的葵涌石荫村人石楼居民要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另外，当局早前在佐敦百家士街、金威广场抽取27个环境样本，其中8个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国际消息，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18436人确诊，再多172名患者死亡。卫生部数据又显示，要住院的患者数目亦都增加至到接近500人，是去年11月中旬以来最多。内阁将会在星期3开会，决定是否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政府医疗顾问表示，由于变种病毒的传播，法国可能要进入第3次封锁。如果不加强防疫限制，自从3月中旬开始，国家将会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形容今个星期是关键的一个星期，政客必须作出决定。葡萄牙在新型肺炎疫情下举行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束， 票站调查显示，属于温和派的72岁现任总统德索萨取得大约56%至62%选票，大幅抛离其余6名候选人，有望在首轮投票入面胜出，赢得第二个五年任期。在首都里斯本，民众进入票站的时候都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亦都使用自己携带的笔去投票。总理波斯塔投票之后说，已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票安全。葡萄牙总统并没有实质政治控制权，但是对国家运作有一定影响力，亦都可以否决一些法律和紧急状态令。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18,436人确诊，再多172名患者死亡。卫生部数据又显示，要住院的患者数目亦都增加接近500人，是去年11月中旬以来最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